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4集。 哎，比咱俩还要好，那得是亲兄弟了吧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他呀？他家很好吗？那么困难，病着的爹，那么小的弟弟。 我就是在琢磨这个。你说话小点声。 南哥，我已经是气若游丝了。我觉着吧， 哎，我是不是用了个成语？ 把你的屁一次性放完。 我还是憋回去吧，反正我没碰上过这样的朋友。你要不上我家多待会儿，我家也温暖着呢。我爸不揍我的时候。 偏南乐了，他也说不清自己对秋意到底是什么感觉，朋友、哥们儿，还是比这些更好的。对他来说，秋意家院子里的葡萄架子，放着茶壶的小桌，满院瞎跑的二宝，坐着轮椅呵呵笑着的秋爸爸，都在秋意对他的吸引力范围里。边南交心的朋友不算太多，除了万飞。万飞跟他认识的时间很长，算得上是最了解他的，知道他家的事，知道从小因为这些事他心里的自卑。挺多余的一个人，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。他对被人排斥和被人拒绝有着深深的恐惧。这次估计万飞也理解不了他的感受了。 算了，不讲了，不管了。 嘿，这就对了，南哥，你就不琢磨事儿的时候可爱，才像你。 靠，还能总不琢磨吗？你脑子里连弦都没有的人偶尔还思个考呢。 你就可劲儿挤对吧，反正我习惯了。我看啊，你这损功就在我身上练出来的。无聊啊，没放假盼着放假，放了假又觉得没事儿干了。 哪年不都一样吗？不过今年好像就是特别没劲。 在没跟秋意走近之前，他的生活也是这样。去不了万飞家的时候，他会跟班上同学去网吧，去电玩城，去街上闲逛，还会约上一帮认识不认识的人聚会，看看有没有顺眼的女孩。现在所有这些以前干惯了的事儿，都突然没劲儿了，不想参与了。训练完了，把秋燕送回家之后，他俩没坐车回去，顺着马路一直溜达了俩小时，然后去了电玩城。电玩城里人很多，开着冷气儿都感觉不到凉意。俩人坐在面对面的两台机子上对战了一通，万飞一把没赢，站起来把边南手边的一盒游戏币一拿， 不玩了，换别的，要不就先去吃点东西，饿死了。 切，输了就跑。这个点先吃东西吧，吃完了回宿舍看看，看看床上长毛了没。 先说好啊，这回别再让我给他俩收拾床。 谁让你收拾了？上回收拾是你自己床湿了要睡人家的。 这回我床就算没板了，我也不收拾他俩的，我跟你紧。 在街上转悠了半天，没什么可吃的，最后两人打车回到了学校。因为有训练的已经回校，所以附近的小吃店什么的都开着，还是学校附近的东西吃起来比较熟悉，最主要是哪有什么都知道。不过万飞突然非常想吃冷面，让边南实在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你不是好饿好饿好饿吗？就是这个。 嘿嘿，一会儿再吃别的嘛， 徐蕊总拉着我东吃点西吃点，习惯了。 习惯个屁，你俩才几天俺就习惯了，脸真大。 我就想吃冷面，怎么了？我就想吃。 哎，吃吃吃吃吃，我真是服了。不是我说啊，吃一个月你就是体校第一冷面郎君了。 吃完冷面，别南已经不想再吃别的东西了。万飞还没饱，拉着他往航运那边走。两个学校交界的地方有家陕西面馆，味道很正。万飞想去那儿再吃点儿。现在航运的学生都放假了，体校部分人因为要训练回了校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冲突。边南本来不想过去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一块去了。秋意在学校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碰上。离面馆还有十来米的时候，万飞突然停下了。边南低着头跟他后边，他这一停，边南直接撞到了他后背上，吓了一跳。 干嘛？ 哎，潘以峰，咱过去吗？ 边南往前看了一眼，发现前面路口灯影里站着五六个人。潘以峰正叼着烟靠着树。他刚想说回宿舍，潘以峰一转头，目光跟他对上了，马上往他们这边一指。 哎，边南！ 靠，边南真不想硬，但他发现从另一条路上又走过来了几个人，全是体校的，有几个平时跟他关系还成。 这放着假呢，要找谁麻烦？ 还用问吗？二宝早上不说了吗？他哥今儿晚上在学校。算了，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 这回不跑了，上回跑的那叫一个快。 边南笑了没说话，他就知道潘一峰得记着这事儿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就是为了断他后路。再不想参与这些事，他也只能先留下，要不他以后在体校日子估计不好过。万飞皱着眉在一边问了一句，一脸不耐烦。 要干嘛？我饭还没吃呢。 赌秋意。边南，你没意见吧？ 这潘一峰明摆着冲着边南啊，说给体校这帮人听的。你什么意思？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？就怕有人舍不得对好兄弟动手嘛。 废话真多。 要不是不想扩大事态，这回他真想一拳砸到潘一峰脸上。他跟秋意关系好，知道的人本来没几个，潘一峰怎么知道的他不清楚，但被他这么一说，在场这些人全知道了，还要跟潘一峰顶着来，没准现在就得打起来，还挡不住。潘一峰的电话响了一声，他没看，直接转身往航运那边走了过去。 出来了。 站着的这些人立马分成了两波，一波往航运正门的路走，一波跟着潘一峰往航运后门的小街跑过去。边南拉上万飞跟在了潘一峰这边。秋意估计不会走正门，后门离体校远，相对来说不容易碰上体校的人。不过无论秋意往哪个门走，边南都会跟着潘一峰。这人单挑没胆，带人斗殴下手却很黑。 一会儿该怎么办？ 边南脑子里不停地琢磨着。以前碰上这种事儿，一块去也就一块去了，打了也就打了，无所谓。但现在不同，他不可能动手。那是秋意，已经跟他算是关系很不错了的朋友。就算抛开这层关系不说，秋意是秋燕他哥，软乎乎的可爱的二宝的亲哥，但他该怎么办？就算豁出去，以后在学校被人找麻烦不管， 一会儿是直接冲过去和秋意一块跟潘一峰干一架，还是还能怎么办？边南觉得烦躁的不行，长这么大头一回为了赌个人打个架愁成这样。前面的人走得快，边南和万飞跟在后面，慢慢与他们拉开了一小段距离。边南从兜里拿出了手机，准备给秋意打个电话。刚点开秋意的名字，还没来得及拨号，前面有人吼了一声。秋意骑着车的身影紧跟着，就从拐角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抬头看到体校的人时，秋意已经没有时间再掉头往回冲。小街很窄，路边停满了车，还有夜市摊子。再说从正门那边过去的人用不了几分钟就能从那边躲过来。几个人已经冲了上去，手里拿着棍子扑上去，对着秋意就抡。 靠！ 边南骂了一句，赶紧跟万飞往前冲了过去。跟万飞往那边跑了没两步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已经挨了几棍子的秋意突然抽出了车锁，狠狠砸在了一个人的肩膀上，接着又往旁边一甩，抽在了潘一峰胳膊上。如果秋意要对打，肯定得吃大亏。不过在挥了两次车锁之后，他猛地一蹬，自行车从人缝里一撞，手里的车锁对着挡在他跟前的人脸上砸了过去。那人躲了一下，秋意抓住这个机会冲了出来，背上又挨了两棍子，但他没有停。看着秋意往自己这边冲过来的时候，边南站在路中间愣住了。 边南！ 秋意的目的不是打架，是跑。所以尽管身上挨了不少下，那几个人还是没拦住秋意，让他找到机会逃脱了。边南知道潘一峰那帮人是想让自己拦下秋意，如果自己想拦，秋意绝对跑不掉。他打架都喜欢一对一，何况自己旁边还有个万飞。万飞在旁边很急的压着声音喊了他一声：“ 南哥。” 边南没动，迎上了秋意的目光。他心里沉了沉，迅速转开了视线。秋意脸上有明显的诧异，眼神也很复杂。两人目光对上之后，秋意嘴角那一抹说不出是什么意义的笑容，在边南心里扎了一下。秋意大概想不到自己会跟着潘一峰的人站在这里吧。秋意的车带着风从边南身边冲过，消失在了路那边。边南始终站在原地没动，也没回头看。潘一峰一看事情居然变成了这样，边吼着边几步冲到边南面前，对着他脸一拳砸了过来。 我靠你大爷边南！ 边南没等他拳头碰到自己，直接抬手对着他胳膊劈了一下，拳头从他耳边擦了过去，潘一峰打了个空，顿时怒火中烧的转身又想抡一拳。万飞从旁边冲过来，直接撞在了潘一峰身上。 你想干嘛？ 哎，大潘，先走，别在这跟自己人动手。是啊，我们回去再说。 自己人？这叫自己人？你们眼瞎了，看不到他放走了秋意吗？ 就放了，怎么着？ 天南，你牛，哼！我记着你这回了，以后别说我不顾着体校的面子找你麻烦。 随便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